是 Mina， 我是阿贝。 你就要决定叫阿贝了吗？ 对，我就叫我的艺名就是阿贝， 大家都会叫你阿贝， 棒球阿贝。 你要当大家的棒球阿贝， 没错。 会决定开这个 podcast， 主要是我们想要记录一些关于棒球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可能只是闲聊，我们就是当做很 freestyle 的一个节目，反正也不知道会做多久。 对，聊棒球。 聊棒球，其实我在先前的生活里面，就是跟棒球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嗯。 我的家人会在假日的早上看 MLB 的转播，但我一直都是就是拿来配早餐，没有特别的有兴趣。 嗯。 但阿伯不太一样，是我算是跟你认识之后才比较有在关注棒球一点点。 嗯，棒球对我来讲。你可能是配早餐啦，那我可能是我的闹钟。 闹钟？那你闹钟很晚响，大概都下午两点才起床。 什么下午两点？MLB 啊，都早上八九点。 哦，你说你之前？ 我都会听到我爸在外面，然后听到那个以前应该是什么真宫啊、前宫他们的声音，我就起床了。 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棒球啊？因为我必须说，就是我说认识他之后才开始接触棒球，所以那时候我们才。大学，然后我们在刚交往的时候出去，他真的不夸张，每次我们在吃饭晚餐的时间，他就会打开中职的转播开始看比赛。到底各位女生，你们能接受吗？刚交往就是热恋期，他竟然在吃饭的时候一直在看棒球转播。 你不觉得一个人对一个东西非常的执着跟热忱是一件非常迷人的事情吗？ 还好。 而且跟你说，那时候看棒球转播不是现在那么嗨，有没有荧幕？我还可以哦，牛棚视角，什么啦啦队视角，没有。我那时候只能看文字。 文字转播吗？ 对，文字转播。 只有文啊？那画面呢？是手机没有画？那电视有画面？ 电视有啊，但我那 哦， 跟你约会怎么会有电视？ 网 络 没 有，网 络没有转播。 对， 他现在大家不要误会，不是什么三十年前的事情，他讲的是。2013年的时候， 八年前 什么时候才会有转播啊？ 什么时候有不知道哎、欸，可是 近年才有的吗？ 嗯，对，近年开始比较多那种。 你说 Line TV， 然后艾尔， 对啊，然后中华职棒开始有他自己的直播频道。 嗯，那的确差很多，因为好以前就是，反正我认识他，我就知道他是我们学校就是学校的一组棒球队，然后。很爱打棒球，很爱看棒球，然后他的那个PTT 有在用，可是几乎都是拿来追棒球的某一队的版， 没有就六个版了。啊、 哦，对， 就是九个，以前是四支球队吧， 嗯， 再加棒球版，还有棒球叉叉叉叉叉， 棒球叉叉叉是什么？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限制的一个棒球版。 那是什么？我不知道。 就。像一般的版， 现在还有吗？ 有啊有，他就是可能你可以发一些废文啊，做一些讨论啊。 反正他就是人生几乎就是吃水跟棒球，没有其他东西。他，你从多小？因为我知道他好像从国小，他在，哎，还是你是幼稚园，你就开始打棒球还是看棒球？ 打棒球应该是小四小五吧。看棒球是 胎教， 学龄前对啊，胎教也可以、啊。 因为阿北的爸爸非常的热爱棒球，跟他程度差不多。其实你爸也几乎什么运动比赛都很爱看。 对啊，我爸还跟我分享过那时候以前啊，兄弟队新农要打总冠军赛，然后买不到票，然后他那时候就从台北吧一路开车去台中。然后买不到票，他只好坐在球场外面看大荧幕， 很疯狂。他们父子都很疯狂，而且你其实阿伯是从你是多小？小一就去 小一去中国 就去中国了，然后他都还是有办法看中华职棒的比赛。 但小一刚去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我大概到小三小四才看得到电视。 为什么是？那你会有台湾的电视节目？ 会有，只是说他们都会有那种，我不知道台湾的成长的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小耳朵的卫星讯号。那在中那时候 我觉得是年纪的问题。 好吧，那时候我在大陆只能用这个看，因为那时候网络更不用想，根本没有平台。那 只能用这个探，然后一开始小耳朵还没有回来，所以你根本看不到。 那你怎么看呢？你们不是都有看？你跟你爸？ 中国最流行的东西，有东西叫盗版，或者是偷讯号。所以每一次假日回家晚上，我就开始找那些盗版的讯号。可是那很有趣哦，那都至少会 delay 大概两到三个 play。 那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啊，就是看啊。但我都很无聊，我就会手机用着那个小那么小还没有手机啊，那倒是国中高中的事情。 嗯， 我就用手机看转播，然后电视播着，然后你就会看到 啊，你说手机是文字转播， 对，文字转播， 然后电视你用小耳朵接收讯号是， 对，慢半拍的荧幕，对，然后我看到哎、欸、有全垒打了，我就会很兴奋，等着那个画面产生。就感觉自己像一个神一样，你知道，有先知。 其实没有，你是慢了。 我慢慢拍。 对。 但就是一路就是这样看棒球，然后，小时候也是打垒球啦，跟着父亲假日哦，因为在中国地大，路程也比较遥远，嗯，可能都要我们为了打球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对棒球真的是非常的热爱。 他就是很爱，然后我基本上就是刚认识他的时候。完全不看棒球，其实我连规则都还不太懂，是那时候他强制带我进场看，但是我就是那种进场嗨的人， 嗯， 对，所以也是因为他的关系慢慢了解棒球。那 你就是那一种大家嗨起来然后坐下来问我说怎么了。 对对对，我会先跟着站起来叫一番。但后来就是跟着越来越了解之后，也觉得棒球是一个很有趣的运动。而且我觉得棒球最让你喜欢的地方应该也是他的团队精神吧。其实跟其他，就像我之前也是有带过校队，但我就是游泳。那这种项目其实它不完全算是一个需要团体的一个项目，但棒球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 嗯，也不好打了，需要有就朋友才可以打完成一场比赛。 嗯。那你觉得就是在你之前打棒球的时候，你都是哪个位置啊？ 我都不太会，就是投手啊、内野手这样子去玩而已。 嗯，那你觉得投手为什么你想当？为什么不会想当捕手？我觉得捕手很帅，就是捕手很像一个乐团里面的鼓手的感觉，就是你感觉他哎、欸、好像没有很重要，可是他其实掌控了。大部分的节奏吧，跟策略其实有大部分都是从捕手这边出来、嗯。你为什么不会想当捕手？ 但其实应该也是因为到你真的很了解棒球，你才会知道捕手是什么角色。 嗯。 可是我觉得，正常人像我不太喜欢当捕手，两个主要的原因啊。 他怕球，他怕被球打。 这是第一个。 怕死。 这是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很可怕。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其他原因。 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我觉得那个面罩会一直挡住我帅气的脸庞。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此。 下次见。喂，别闹了。 对啊，所以可是我觉得应该会很多人想当投手吧，因为投手就很像乐团主唱，就是很帅啊，就是最受瞩目的感觉。 嗯，但你要投得好啦。 对啊，是没错。嗯，那其实你现在看，比如说像我们最近棒球。因为疫情的关系，原本7月12号不是会有选秀会吗？ 对，终止选秀。 但现在因为7月12号其实还属于我们那个三级 警戒 的期间，所以有可能不能像往年，像之前我们都是会举办在那个台中那边嘛。 对，洲际棒球场的好运来会有那种选秀会。 对，然后也会开放球迷入场， 嗯、 所以我们其实一场那时候。球迷开放竟然会有好几百人吧，上百人， 五六百。 其实那个画面真的很震撼，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一定要去现场体验过一次，会真的很好玩。但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目前有确定要怎么做吗？ 嗯， 还没确定， 还没有正式公布，但原则上应该会是以线上选秀，但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转播， 不然会是群聚。可是也蛮特殊，因为其实你就算没有开放人入场，你看哦，一般现在有5队嘛，5队通常他们要去讨论，一队会出大概4-5个人吧， 差不多。 对啊，所以其实他那个就变成说全部都要线上。我很好奇，就是他们会变怎样，就是可能 那个直播本来就会直播，但是之前直播就是一个画面，然后就是照、就是看导播怎么 take， 可是现在变成这样，我不知道它会怎么呈现，切割画面什么平台。 现在其实， 不然它 现在很，其实去年在美国就已经有进行啦、啊，去年美国也是线上选秀啊。 他们可是他们这样有几对，他们这样怎么选？ 他无所谓啊，他画面他就是有，例如假设，主席就是大联盟官方一定会有一个主画面、 嗯， 那他抽签顺序都是设定好的，例如台湾的五队，那第一队可能是 啊、哦，所以他是到哪一队的时候 take 哪一 队 的画面、 啊，这样就好 了。最多会只有两个切割画面之类的吗？ 我印象中是啊， 哦， 去年所以其实不难，因为其实你在线下选秀也是用电脑操作， 嗯， 啊，大家都坐在不同的桌子上，那他只是把这东西。距离拉得更远、 嗯， 只是说你可能会少了一点 哦。球员不能上台走秀，有点可惜。 对啊，球员的现场感，或者是有时候那些名单一出来，例如说被唱名出来出现的比较特别的选择，或者是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人， 嗯、现场的呼声， 后面的互动那是蛮有趣的。 对，但我觉得有好有坏，因为其实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蛮大部分的人可能是分流上班，可能是 work from home， 所以。搞不好有这个机会，反而反而大家会有时间可以在家观看这样的转播，因为现在中职也没有办法开打嘛，所以其实更多的专注会在这边，我觉得也是蛮有趣、嗯，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体验。 而且大家也关了一个多月了，剧该看的也看完了啦，对不对？那个综艺节目也没办法录影，那就大家就来看。中华职棒的选秀会， 对对对，看选秀会其实也蛮有趣的。 嗯，本来很可惜，本来想说看看28号之后中华职棒能不能开打，但可能现在也要继续等了。 对啊，但我觉得无所谓，大家还是防疫优先，我们先忍过这一段时间，其实之后就反而有更精彩的比赛可以看，大家先照顾好自己。 对啊，那我想也趁这段时间，就是大家可能在家里也没事，那可能我们也录录看这个频道。让大家听听看， 对，不知道会做多久，反正有兴趣的人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听一听看。 是啊，看看能不能更喜欢棒球。 对，那我们之后呢，可能预期就是会有一些因为我们可能一周会上一次，那就会就这周可能在棒球圈里面发生的事情讲一些，分享一些我们的感想。那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底下。去留言，我们的 Instagram 就是晚安棒球，可以搜寻得到。 嗯，没错，晚安棒球。 对，那今天主要是试播集，我们也先跟各位打声招呼，然后说说看我们两个的一些背景，比如说像我就是从对棒球的很陌生、不认识，然后到渐渐了解棒球。那阿北他这边就是一直都很喜欢棒球，一直在做相关的事情，所以就把他的一些观点啊、一些知识分享给大家，或是让大家有个平台可以一起听听看其他的观点，然后加入我们一起讨论。 没错。 那现在我们这个礼拜，接下来的这个礼拜也是在关注看看，就是后来可能。选秀会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测试会其实是取消了，对不对？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测试会这件事情。就原本是在中职选秀前一个礼拜， 差不多 会有测试会。那他这个测试会是做什么用的？因为其实平常都已经有很多比赛啦，为什么还要另外办个测试会啊？ 哦，测试会是因为毕竟台湾其实有非常多的选手，那它其实是个筛选的机制。然后表面上是个筛选的机制啊，那私底下有什么样的目的？等一下再讲。 什么等一下？ 那他主要就是为了帮球队做一些筛选，因为毕竟台湾打棒球人也不少。那他有一个资格是你可以直接进入选秀会场，包含你可能是国手。 啊，有点像种子球员的感觉。 就我觉得大家想的比较简单，就是你可能要申请一间大学，那你已经有符合一些门槛了。但势必还是会有一些不符合这些原本定义的门槛的人，但是他们透过一个测试会让球队来做观察，那最后再由球队填写这些来测试的名单，让他进入到选秀会的资格。 嗯， 有点像是会外赛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人会没有 办法，就是有直接的资格去报名选秀啊？ 就是我讲的有几种人他是可以直接选秀的， 嗯， 高中应届毕业生，然后你在城棒就是大学或者是家族的比赛，你可能有获得过个人的奖项。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在五六年这里面有可能有获得过国手的资历，这些都是一开始最简单做审核的一个标准。 哦，你就可以直接去报名，就是那个选秀会。 嗯， 那没有的人就是要透过这个。哎，但是像今年啊，不是取消那个测试会嘛？那这些人他是无条件，就是我只要去报名，就比如说我也可以报名嘛。 你可以啊，但是 对吧？对吧？就变成说任何人都可以报 名，还是有一个标准。例如说，他可能要是你有在高中或大学有打过甲组球队，或是有相关的资历，你才可以符合第一层的标准。 哦，他还是有一个标准 标准在， 只是相对于一开始可以直接报名选秀的人比较低， 啊、不然就会有2300万个选秀人。 嗯，那这样我有点好奇，那这样今年就是参加中职选秀的人会不会很多啊？因为就变成说，相对他的门槛就是降低了很多，而且不需要审核，他只是过了门槛就可以。 会，但其实我觉得没差。 为什么？你说他选的人还是 应该是说，嗯，其实，在国外根本就没有这种测试会的机制， 想报名就报名，只要过最基本的门槛。 对，然后剩下就交给球探。我说白了，即使这95个人直接进入选秀会，他要能被选上的几率还是一样。 哦，了解，只是说要不要再透过另外一个机制去筛选掉，就是原本其实。就不太可能的人， 对，但我觉得这套机制，本身就是第二个目的， 嗯， 就是有些商业行为嘛，我个人认为啦， 哦、 希望中华职棒的大哥大姐可以没有收听这一集的节目，但是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那个，毕竟他就是个公司，一定会有 对啦对啦， 他想要获得利润的方式、 啊。可是其实也我觉得这就跟。这也不好说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去报名考试，其实都是要交个报名费一样。 是啊，是啊， 对啊， 是啊。 那你的确是提供了另一个管道给一些原本不符合资格的人，让他有多一个机会。搞不好他在平常表现还好，可是他可能测试会就是投出一个非常快的球速， 对，这其实 受到关注。 这其实就我觉得比较有个效益的点是说，像美国很常会出现输人，他速度非常快，可是他可能过去都没有参加过所谓的正式的比赛。那他必须透过这种舞台被人家发现， 嗯， 对，所以也许未来台湾有可能在这种舞台上发现很多有趣的选手， 啊、 我 不 一定是很强， 其实 不 一定是商 但可能有趣， 不一定是商业考量。嗯、我觉得各个 环节、 对各个会议、各个选秀会都有它存在的意义，那就是看大家怎么去解读嘛。但我觉得只要是为了球圈，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有机会接触，都是好事情。 嗯，讨论度也不、 啊、 也会比较高、 因为今年真的是因为疫情，我觉得整个模式都变得很不一样，很期待接下来这一个礼拜，就是中华职棒会怎么样去公布。还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反正疫情之下有好有坏、啊、关注度也许变高啊。 对啊，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透过这时间多了解棒球。我觉得、可能以前没有在看棒球的人，测试会会是一个很好，不是测试会 哦，对，选秀会真的是一个很好入手的时机。像我第一次参加，我第一次参加忘记几年了耶， 4年前吧。 对，那个真的是你就算你平常没有在关注，可是当你去，你就是等于说从这个时候开始看着一个球员的成长， 对， 你就会很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你从他入选，你可以看到他的在现场看到他的情绪，他家人的情绪，就是我觉得那个都是骗不了人，就是非常真情流露。而且，你知道他们就是辛苦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终于在这个时候。获得肯定，我觉得那个就是你在旁边看的人也会觉得真的很激昂。 对啊，因为了解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还蛮好玩的。 对啊，那就邀请大家7月12号和我们一起关注中职的选秀。那我们接下来一个礼拜也先看看，就是接下来中华职棒这边会怎么样去运作。 这个选秀会。那今天是我们的试播集，希望大家还喜欢，才可能会有第二集。 不然我们就 有 再见了。 对啊，反正没关系啦，我们就是我们也是录好玩的。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知道 的， 或者是说希望之后节目可以有什么样的走向，也可以到 Instagram 搜寻我们晚安棒球，那跟我们讨论聊聊天都可以。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哦。 晚安， 谢谢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